好，欢迎我餐餐仔梁爱杰达。 啊，每日 依个礼拜咧，依单嘢我嗰时好犹豫讲唔讲好，因为都仲留喺吹水阶段。 先讲题目先啦，有关呢个法律 cosplay 规范化。 我谂即系日本立法，尤其是呢啲由冇到有嘅嘢咧，我谂尤其是而家政府对啲系奥运啊、疫情嗰啲嘢搞到焦头烂额，我谂佢唔得闲搞啲咁。 我阵间可能会讲埋，阵间如果有时间可能讲下奥运啲嘢嘅，够你气啊！ 啊，咁啊，首先就讲翻咩事先啦。咁啊，呢个一路以嚟咧。cosplay 同呢个同人相类似嘅情况，就系其实佢处于一个法律上比较灰色地带少少，而呢个 cosplay 咧又比呢个同人字又更加灰色地带喎。点解咧？因为佢个版权化啦，其实系冇包括 cosplay 呢个概念，因为呢个概念实在唔系一个好大路嘅嘢嚟噶嘛，所以著作权化咧系冇包括类似嘅嘢嘅。咁结果就系咧，到底 cosplay 犯唔犯法咧？咁好似唔犯法，又好似犯法。 因为你讲真就嗱，以我呢发白痴嚟讲。角色嘅形象同埋服装咧，基本上属于著作权一部分嚟嘅。即系话你画个角色，画个公仔，着咗个角色嘅衫嘅话咧，其实理论上系犯系已经侵犯咗版权嘅，即系著作权嘅理论上系。 嗱呢样就最得意啦，喺日本嘅著作权法入边咧，佢写就写得好戆居嘅，佢就咁写著作物三粒字。咁当然佢入边包好多嘢嘅，我阵间先再读。仲有呢个演出啦、record 啦、放送即系广播啦、有线放送，佢应该系指电视广播。编集即系一张件嘢点样编辑本身都系一个版权嚟嘅。database 佢嘅包括范围咧，其实比呢个香港仲要大少少嘅。当然佢著作物入边仲有啲咩小说啊、剧本啊、论文啊、演讲啊、音乐啊、舞蹈啊、绘画啊、版画啊、建筑啊、地图啊、影画啊、写真啊、program 佢都包埋落去嘅。即系呢扎嘢，佢全部都叫做著作物，但入边好似系冇 cosplay 衫之类嘅物体。 但理论上嚟讲咧，你嘅外观打扮理论上其实系著作权一部分。即系简单就系 Nike 嗰 tag， 你唔能够话我印你杯上面冇出杯，即系呢类著作权就大包围噶嘛。佢唔能够俾你有啲咁法律空框转落去就系、是，喂，你卖波鞋。咁我嚟印背印餐具咁冇问题啦，咁 OK 唔可以咁样噶嘛？ 我讲得清楚话佢系个保护对象。譬如漫画嘅角色入边件衫，咁我漫画本身系一件绘画嚟噶嘛，咁所以就会包括咗落去，明唔明先？ 明。 即系你要个 target 本身，即系你建基于譬如我动画算系影像啦，影像系佢包括埋入去嘅。咁如果就诗漫画都系绘画啦。总之佢系用咁样嘅方式去连带地用一个复制权形式去保护咗佢。呢、这个就日本法例入面嘅比较戇鳩嘅一部分嚟㗎啦。佢个复制权啊，佢就咁写咗复制权，而佢係冇详细地定明怎样地去复制，点样样算係复制一件嘢呢，就可能要想定拗啦。而家就係个法律上最灰色地带就在咗呢度。 嗱好简单，有一个比我常识例子，即係我常识嘅两个諗法，就係、是、我着咗鬼灭之刃件衫去做我间餐厅嘅宣传，咁我 cosplay 咁算唔犯法呢？咁就微妙啦，因为 cosplay 唔犯法啊嘛，宣传唔犯法啊嘛。但系你攞鬼灭嗰个 cosplay 去喺你间餐厅门口做宣传，条友系啊，佢冇做咩鬼灭，又冇讲咩嘢，你纯粹就佢咁样打扮，咁算唔算侵犯著作权 咧？嗱，咁首先咧，如果系以现行日本嘅法例嚟讲咧，佢可以主张你侵犯咗鬼灭之刃入边嘅复制权，因为你系将佢由呢个平面绘画复制成一件实物。现阶段如果要 cover 到 cosplay 呢样嘢嘅话咧，就系、是、要用复制权。如果你系改动过，即系你 cosplay 多多少少唔可能完全依照原著噶嘛，咁你仲可以影响发行权。而家主要系呢两个去喐你啦。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咧，其实到底复制个权利系包含啲乜嘢咧？系好神奇地咧，日本系行大陆法嘅，大家知噶。大陆系唔系指中国大陆啊？系指 简单讲句就系殖民法啦，攞本六法全书啦。 即系日本系行德式嘅大陆法，但系佢关于复制权嘅部分咧，我就翻嚟覆去嗱，我唔知道我系咪睇漏嘢啊，应该就我睇到好详细嘅，因为呢大家都知道版权法，我真系捋咗好多万次噶啦，佢系冇讲清楚到底点样系复制嘅，但系好神奇地系乜嘢咧？大家知道我香港系海洋法，即系啲案例法嚟噶嘛，香港行嘅普通法反而系有写到明。点样先叫做个侵犯咗个复制版权？ 香港法例第528章版权条例第23条，因复制而侵犯版权3， 包括呢个将平面作品制成立体的复制品，以及将立体作品制成平面的复制品。 咁呢条嘅意思简单讲就系、是、你 cosplay 就系将平面嘅作品变成复制成一件立体，咁你件衫系实物嚟噶嘛，系立体作品嚟噶嘛，咁就算系复制。所以你喺香港 cosplay 嘅话咧，其实系算系侵犯咗版权条例嘅。不过因为当年我哋拉布成功阻止咗呢个版权条例修正草案，所以而家依然系呢个告诉乃论，即是要版权方提出申诉先可以起诉佢哋嘅。 嗯， 会反而系啊呢个行普通法嘅香港版权法咧系比较清楚少少。咁所以咧，而家日本就讲啦，针对 cosplay 个到底合法定唔合法？首先佢一定要保护返原作权利啦，版权法就係啦咁用㗎嘛。其次佢亦都唔想去破坏日本呢个 cosplay 文化。其实佢係想两样包晒，因为好简单，以香港嚟讲呢 cosplay 理论上呢就係犯法嘅。唔存在于灰色地带，佢就係犯法。只係讲緊。 因为唔搞你啫。 版权拥有者冇乜动机去走去告你咁解啫。因为记唔记得好耐之前我哋出咗好几个专题都係讲緊呢个版权法修正㗎嘛，呢个俾人拉布拉死咗嘅版权法。 嗯。 就係讲緊就要将佢由告诉乃论变成呢个非告诉乃论㗎嘛。咁但係现在因为佢拉布拉死咗啦，当然啦而家系重新对上嚟就应该会过嗰啲垃圾。不过算唔紧要，呢、這个。 唔系呢个唔系重点。 啊呢、這个唔系重点。总之就係以现行香港嘅法例嚟讲佢系犯法嘅。毫无疑问地犯法嘅。咁当然因为香港政府冇咁嘅诱因去话令到佢个 cosplay 可以合法，唔打击 cosplay 文化，佢恨不得你班 cosplay 有消失添啦。系咪咁话先。但日本政府呢就佢要搞呢、這个讲咗好多年嘅嗰个 Good Japan 啦。其实就是一种软实力的表现出来，他想即增加他的文化影响力。那他就想这个 cosplay 活动本身第一就是令到他可以在合理的状况之下合法化了他。即他不是完全地说哦 ,ok, 总要你 cosplay, 我就有了得来。他又不想这样做，因为这样会侵害了这个。 因为其实很麻烦，就是我以前我讲 Eva, Kala, 他的新的二创规矩我已经讲过，就是很多 cosplay 是 YouTube 到开始把插搵钱。呢条数大，佢其实就大家觉得就系、是、喂，大佬以前 cosplay 你卖下相冇所谓，你或者几多有嗰句，你稳尽就即系做个鸡毛蒜皮。但系喂，你 YouTube 摆档，你巨鱼 cosplay 拿住件衫跟弹下琴，咁哇，跟住 super 七啦，哇，你仲搵得好乸多钱喎、啊、你条数咁计啊呢啲。 系啦，咁所以日本政府嗰边咧就而家放风出嚟，就系想放呢个纯粹系取乐为主嘅 cosplay。然后呢就捉一啲以 cosplay 为盈利嘅。佢又唔系话完全禁止，不过就系、是、如果你喺冇得到许可嘅情况下就系犯法。咁即系简单讲，即系你要同佢得到许可啦，如果你系盈利的话。佢想借机就系完全放生咗呢个唔盈利嘅 cosplay, 咁而去保存到 cosplay 嘅文化。即系好简单，你入去 comiket, 去佢 cosplay, 冇人理你。即系理论上你系犯法嘅。现在即系佢好模糊地违反咗个复制权啦。咁但系实际上佢唔会影响到任何人㗎嘛。你唔会因为 cosplay 零破例卡拉嗰边会收少咗钱会成冇相关嘅利益㗎嘛。咁佢就日本政府就倾向想放呢种嘅 cosplay。 其实真系我觉得真系嘅系真系呢一两年嚟呢大波 cosplay 啦弹钢琴啊大波 cosplay 啦弹砌模型啊总之任何大波加 cosplay, 然后做任何嘢你 YouTube 条片你就爆红㗎啦。 咁呢啲就比较简单少少，佢唔 cosplay 只係大波咪得囉。 唔得唔得㗎。你太天真啦。而家喺 YouTube 界里面波大过你嘅样靓过你身材好过你通街都系。你唔 cosplay 搵鬼睇咩。 其实呢样嘢呢就点讲啊，如果由政府嚟做其实啲奇怪啦。因为如果以比照同人志嗰类嘅情况，其实全大部分都系由版权拥有者写条 rules 出嚟。乜嘢嘅情况下我就公开授权咗俾你。即系呢类非盈利嘅，咁佢俾，如果你要攞嚟赚钱嘅，咁啊同我倾，即系唔系唔俾，不过就同我倾咗先。 但系呢样嘢好麻烦，啲版权持有人其实会几尴尬就系，佢又唔想走出嚟搲烂块面做丑人俾你包咗屌，佢又睇半个眼就系你包哇包咗咁捻咁多钱，我冇着数喎，咁就系政府做啲丑人，大家希望呢样嘢啫嘛。 即系其实咧，以日本二次创作咁盛行嘅国家嚟讲咧，其实佢直接定一条叫做预设授权。即系譬如话你只要系非盈利嘅，你就除非你写条新嘅公众授权，如果唔系咧，你就会自用套用佢。佢又唔系话法律上写明你系允许嘅，你咁样做，即系等于你遗产，你冇写遗嘱，你都要处理嘅遗产噶嘛。咁佢咪写话哦，如果你冇写遗嘱，咁就啲财产就咁样分配。咁呢个就系咁啊。如果你冇写授权规则，你就会预设就会咁样去做公开授权。 嗯， 如果系政府做得最尽，做得最多，就系做到呢个程度。好强硬㗎喇，以政府呢类版权相关嘅法例嚟讲。咁佢都当然可以简单啲嘅，因为而啱啱讲过啦，佢复制权嗰度写得好模糊㗎嘛。 所以佢就写以实物演出翻件平面嘅嘢。其实将啱啱香港嗰条，你照得过嚟就得噶啦，你照得过嚟就已经系确定咗哦 cosplay 犯法。只不过日本政府又唔系想咁样做啊嘛，佢要嘅唔系纯粹要清楚咗个 rules， 佢仲想系即系令到佢可以有个合法渠道啊嘛。佢而家最麻烦呢样嘢嘛。 日本人一贯做法就系希望保留灰色地带。 嗱呢个就最得奇怪的地方。 好奇怪嘅呢个讲法，你立条法例，但要帮人灰色地带，系一个好奇怪嘅。 其实我讲个奇怪系唔系讲紧咁微观，我系讲宏观少少。即系因为日本呢种文化系全地球入边好少数，甚至比中国更加模糊嘅。因为中国文化其实都倾向系嗰啲唔讲到咁实嘅，但系日本咧系更加模糊，大家心照不宣嗰只嘅好多事。咁但系咧呢两个国家都有行大陆法。即时呢个成文法，即系乜捻嘢嘢都要写到死死实实嘅。其实呢样嘢就关个渊源事咯，因为两者都系抄德国嘅。简单讲就系抄咗，真系抄德国嘅。但系德国人用大陆法咧，就好合台车啦，系咪？大家知啦，德国佬嗰啲死板嘢，咁你梗系写到死死实实噶啦嘛。 就系日本人系一种好，佢好讲求就咩？ 模糊暧昧啊嘛。 大家喺台底解唔佢嗰种心态啊嘛。即系 模糊暧昧，台底呢个弹性嘢嚟噶嘛。咁但系佢行大陆法。咁结果就呢一部分咧写到好普通法，好海洋法嘅写法嚟嘅，所以就而家佢想改变呢样嘢，就应该系咁。 你想将一件嘢规范化，但系规范化嘅目的就系模糊佢，太过 佢唔纯粹模糊，其实佢可以系想讲清楚佢嘅。 咁啊，你又唔敢讲太清楚， 只系佢即系画条线，其实好简单。如果你要死实少少嘅线，就好简单，就系、是、收钱同唔收钱。咁当然啦，咁会变成一个所谓嘅有限度回收，咁算唔算呢？ 所谓有限度回收又 有限度回收点样先叫有限度呢？又系有得拗嘅。不过如果你话有限度回收，咁其实已经法律上已经 OK 㗎啦。到你真系唔得嗰阵时，你咪上庭拗爆佢囉。到底哦，即系如果系 cosplay 嘅话，好简单哦。你 cosplay 嗰阵时收返啲钱，系唔系淨系足够你譬如话你整件衫嘅钱，又或者如果你系 cosplay event， 咁你要租场。咁嗰啲场就灯油火蜡嗰啲，你系咪收超过呢个数？即系收超过几多 percent？ 因为略高过你个成本都通常都系属于可以接受嘅，因为唔系咁有啲界外成本计唔晒咁多噶嘛。 只要唔好撑太远，佢通常都唔会理你噶啦嘛。 同埋一样嘢最头痛就系 YouTube 嘅成本点计咧？你出嗰啲 cosplay CD 啊，即系代言色情嗰啲啦，咁你出 CD 印刷费、包装费、摆档啲其他嘢嗰啲全数计，但系你 cosplay 系 YouTube 弹钢琴，跟住你收支不差。哇，嗰下难计啦！ 我谂唯一可以计嘅成本就只有件衫本身嘅制作成本啦，拍片嗰阵时所产生嘅，譬如你相机啊嗰类嘢，宽频啊，电脑要用折旧去摊分，即系最多系咁样去计咯。 呢条数好计咯。 咁你一上到法庭就要计呢啲数噶啦，咁啊，所以就主要系睇佢想点样 set 条线。因为如果系比较少争拗嘅，就直接就系话任何收费或者盈利的，将个成本回收都排除咗，即系都你连成本回收都唔准做，你只能免费俾。但系咁样就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嘅，真系，毕竟就有啲人即系点啱啱好似啱讲啦，购买 cosplay CD， 咁但系其实个 cosplay CD 基本上系回收翻个成本再赚多少少嘅啫嘛。 唔系呢个就点解我以前我讨论 Kala 嗰个二创讲法就系、是、同人节本身卖实体同人节，人听讲句就系、是、老鼠未生疮，红到 Tony 嗰个级数，俾上嚟系5000本啦，好未啊？5000本算系咩啫？但系你摆上去收费网站卖，喂，等闲可能卖成1万本、2万本嘅，因为你点计啊？你网上揿掣啊嘛，揿个掣，跟住电子书下载，你冇成本嘅，你唔使印刷嘅。条数完全两个世界。 咁理论上又唔系完全冇成本啊，不过相对嚟讲佢个成本主要系个编制成本低好多。 低好多。 因为我哋一路所谓嘅有限度资源回收，通常系集中喺呢个编制成本，即系我有卖100本书同读200本书个成本有差别噶嘛。 嗯。 咁呢啲咧，大家会比较容易接受。但系我画本书嗰阵时，咁我计翻我时薪得唔得先？呢啲就系入边最麻烦嘅地方啦，真系。嗱，如果我计埋时薪落去，咁你算唔算一种盈利咧？如果咁样唔计盈利嘅话，咁我打工咪唔算系盈利咯，咁咪好奇怪咯， 所以咪好拗咯。呢嘢因为完全系有一个就系、是、你一上法庭咧就拗扑街嘅，而法庭如果你拗一打官司嘅话咧，你永远你要拗唔过律师，因为佢专家你唔系，佢、 哦、 一定玩到你残嘢。 咁可以即系咁啊，同佢一路计咯，即系好有可能就会系你当事人嘅劳力嘅时间成本会唔计数，咁你净系计你啲灯油火蜡嗰啲嘢。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是这样写的 rules 的话呢，是只有明显且严重地超过了你的成本回收，所以才会做事，所以就在法庭上就比较不会这样拗，不需要这样拗法的。 通常就是讲紧，譬如你俾一只 CD 成本100 yen， 口水数话我冇印过，我唔知道成本100 yen， 但你收1000 yen， 咁佢就一定唔想使讲啦。但如果你收120 yen， 咁通常佢都唔会告你噶啦。系冇错，可能你真系超过咗呢个成本嘅，但系佢都差咁少，佢好少用你。 嗯， 即系呢个就相对就还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系个版权持有者，我就系唔捻想俾你 cosplay 我，点啊？咁就如果系写咗落法例嘅话咧，就会有啲麻烦啦。 嗯， 即系咁就有可能就会啲商家佬啊，啲版权佬，你知佢哋最捻中意嘈噶啦呢啲嘢。 嗯， 咁就可能会走出嚟嘈。哦，你咁样半强制地咁样，我哋唔爽喎。咁亦都有可能会有咁嘅反弹喺度嘅。政府最难麻烦嘅地方，佢要平衡各方面嘅利益㗎嘛。 政府佢最惨就係、是、你又拿出嚟讲问题，就大家会麻烦，但佢都唔知点搞，佢推咗呢个麻烦嘢俾政府。 其实系咪真系冇办法呢？咁但我觉得唔系嘅。点解呢？固然有啱啱我讲嗰种呢预设条款啦，你固然系可以预设条款话，你如果你唔另外设个公开授权，因为你个公开授权可以系不授权㗎嘛。 嗯。 唔计呢样嘢，仲有一个办法嘅。就是 figure 嗰种例子啦，因为 figure 就肯定包括咗入边，因为佢系复制成一个立体啦。例如咧，佢系雕塑物，雕塑物咁就包括咗喺你著作权法入边，好明显地写咗呢个雕塑系其中一种著作物嚟嘅。OK， 咁但系日本嘅 figure 界系点样处理嘅咧 ？Wonderverse 大家应该听过噶啦，喺嗰度入边咧系有个好卵大嘅 counter， 就系成扎嗰啲咩 Bandai 啊嗰扎嘢，成扎就派个代表过去坐喺度。跟住你就去填份好简单嘅 form， 跟住佢就会俾个一日授权俾你。譬如我要做跟搭嘅，咪搵 Bandai 咯。如果我要做 IMA 嘅，都系搵 Bandai， 唔好意思。咁你就去搵翻个相对应嘅代表，俾个一日授权俾你。即今日之内嘅展出啊，今日之内嘅售卖啊，嗰类嘢，佢全部都佢授权咗俾你。 嗯， 咁咪搞掂咯。过程中间，个代表都可以攞你件 sample 过嚟望一望，睇下哦，都 OK 嘅。即系有公司系话，喂呢嘢太淫喎，唔得。但当然佢呢啲标准就呢个事前会讲定啦，唔会嚟到先话，喂我话准 R18， 但我唔准俾足手嘅，可能会出现咁嘅状况。但系相对嚟讲，标准系比较固定啊嘛，固定嘅地方度喺你搞活动的时候，咁佢呢种咁嘅授权法咧，亦都系既可以即系话呢个同人交流，佢可以允许你嘅。但如果你想大量开模嘅话，你佢唔会获得呢个授权噶嘛，呢个授权只系个耳边入边先俾你噶嘛。figure 界怎样处理？咁、其实我觉得 cosplay 界系可以咁样相同嘅处理嘅。譬如话 comic 入边开个 counter，cosplay 本身就要登记噶嘛。 嗯， 你系登记个 counter 隔篱开到个 counter， 就系授权 counter， 你份翻对应嘅嘢。 哇，头呢种咁嘅嘢系真系又真系讲下嘅啫。 其实唔会太讲下嘅，因为其实好简单，你呢样嘢而家系行之有年咁温紧嘅。Wonderfest 嗰边咪行紧咯，佢都 OK 咯。咁我谂其他人都应该唔系问题嘅。咁当然啦，你要合法，你要搞清楚条手续。咁当然就俾你呢个乱捻嚟，系会多少少手续嘅，但系未至于因此而令到你文化嗰类嘢会受到打压。因为其实都系一路都系讲平衡点嘅啫嘛。咁当然啦，相对于呢个 figure 就 cosplay 就门槛比较低，因为做 figure 咧其实个门槛好高噶嘛。cosplay 嘅话咧就相对人比较多啦，可唔可以完全套用呢样嘢咧？其实唔系好肯定嘅，即系譬如好简单，我要 cosplay 个作品，佢入边冇派代表过嚟。以 Wonderfest 嗰边嚟讲就系、是，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你就要写信过去同佢攞授权。职场嘅一日 counter 其实就只不过系方便，可以就直接喺呢度搞掂咗，咁就唔使下下都系书信来往，就系、是、咁样咯。 嗯， 啲细到连个人认你封信都冇唔得闲嗰啲，我亦都相信佢唔得闲走去理你嘅版权约噶啦。 嗯， 呢、这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出路嚟嘅，但系咁其实唔系靠修法， 就系厘清翻原本嘅法律，涵盖翻 cosplay， 然后再靠呢个公众授权去豁免呢个 cosplay 嘅使用。 就是完全是不会违反著作权法的啦。咁你要获得授权，咁我咪唔管你咯。其实佢应该是设立一个机关去协助版权方授权俾 cosplay 方。咁就唔系完全行法论嘅。你当然可以法定咁成立咗咁嘅机构啦。 但呢样嘢就比较嗰种咯。 比较唔似日本政府作风。 即系你一次开要一个开个机关或者机构搞嘅话呢，就你气㗎啦。问题有一大堆㗎啦。你而家搞啲咁正常嘅嘢，唔系日本人作风嚟噶。 咁呢个有啲类似香港嘅知识产权处嘅嘢咯，因为有冇知识产权处，版权法都系运行紧噶，唔会影响噶。佢只不过系协助知识产权相关嘅嘢，然后佢基本上系废嘅，大家都知噶啦。但系理论上佢嘅功能就系咁样用噶嘛，即系 我觉得佢如果佢真要搞嘅，可能就会搞一档包括晒所有呢啲同人相关创作嗰啲嘢。因为对日本政府而家就系醒唔到一样嘢，就系 A C G 喺无论喺文化实力定系赚钱方面，都系一个晓生金蛋嘅鸡嚟。以前就唔识货，而家就开始明白呢样嘢，其实系非常非常之正嘅，即系对日本成个国家嚟讲系去。 但佢又唔知点样去做一个应该咁讲就系你喺翻完全冇网管状态之下，佢稍微有啲管嗰下先嗰下头痕啊嘛，你又惊住管，你要磨掌握嗰个就系、是、有啲管，但又唔管太多。稍微限制班又唔好咁过分，但又唔想太做嗰下难啊嘛。你掌握嗰丝毫嘅分寸系好难噶。 因为佢而家真系完全系未有确切嘅方案，草案都未有啊。而家系好似连正式咨询都未系， 纯粹揾几个 cosplay 啦，即系入外出香港嗰种消息人士透露嗰种咧，即系访会。 因为如果是咨询的话，其实他就已经有个草案在这里了。 未那么快的，他已经就放风看看情况怎样。因为相比同人字来讲 ,cosplay 其实更加是未知去到非即刻立，即未紧有这么紧急到即刻立法的地步的。是日可有时间。 我估计连怎样写个草案都没想到。 我不要说了，我除了讲头文啦。 所以今天吹风出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大家出谋献计咯。即系咁，我已经噏咗两三种解决方法噶啦。咁当然有更加多聪明嘅人会提一啲更加好嘅意见啦。执现成已经行紧嘅方法咧，其实应该好几种噶啦。即系点啊，收下风叉叉，边种比较好就已经系 O K 噶啦。所以就我谂短期内系讲紧呢三四五年之内，你都唔会见到佢立法噶啦。草案可能三四五年之内可以掟咗出嚟嘅。 嗯。 不过就而家佢姑且一提，咁我哋讨论下咯。 即系叫做搵，即系吹下水做下集节目啦。本节最提行，即系我再补两句啦。即系仲系个奥运问题。呢一排噶前总理森喜朗啲鸠我废话，鸠你咁 hea， 最捻戇鸠其中一个首相之一。 唔系，我系唔明白就点解揾佢做奥委会噶？边个天才谂出嚟噶？明知条乡下老粗嚟噶嘛？ 即系 佢真系好典型嘅乡下老粗嚟噶，你知佢一定会讲错嘢嘅，系一定会。 你揾前首相都唔系揾呢件咯，好老老实实。 佢喺咁多前首相里面出晒名系叫咩？佢一脚牛屎嘅。 而且你个国家咁重视奥运。你点会搵个呢个咁嘅友仔出嚟㗎？ 你搵个耕田，嗱，你个耕田佬啊，乡下佬。 即係因为呢件嘢仲要唔单止你国内嘅事同国际间嘅事嚟㗎嘛，即係拆出国际即刻。即係难听讲句，你 cosplay 搞衰咗啊，都系自己国内拆咋嘛。即係你奥运搞衰咗啊，拆出国际嘅，全世界望捻住你拆，而家就系咁嘅情况。都唔讲佢而家仲要飞来横祸，即係咁样，而家到底搞唔搞呢个问题。我就觉得佢可能真系会搞到呢个无观众。 无观众不如唔搞过啦， 因为无观众版唯一嘅好处就只系唔违约，因为之前已经讲咗啦，佢唔搞嘅话咧，奥委会会告捻到佢甩裤嘅。低个位我可以选择放过佢嘅，但系理论上佢咁样做违约噶啦嘛，佢完全冇带到奥运应有嘅经济效益嘅，所以佢而家应该有俾奥林匹克头痛，定系 hit 埋眼照嚟，因为我见到佢奥运个 Twitter 仲喺度倒数紧嘅，啊，我谂紧你认真嘅，即系我乜啊？你真系有信心几个月之内可以搞掂件事嘅，因为硬件就应该冇问题嘅。但系你软件点样啊？ 起晒噶啦，咪就系而家我收咗份日本，而家仲日本啲疫苗仲系未到嘅，而家先运啲疫苗机器入去，即系机器而家先买啲收储藏疫苗机器，好日四月先打疫苗。四月你唔系啊嘛？讲真系嗰个四月不如唔使打啦。喂，最搞嘢就系有啲唔知报纸咩话，点解东京而家咁多人感染咗未有群体免疫？我听到就系 东京成千万人啦，先生。 东京净系东京都里面住啊，都未计其他周边嘅事。一千万人，你一个一日得个1-2千人，你要几要计话要几多人啊？ 即系我记忆中好似其实但系都唔低噶啦，其实日本已经系唔算系低啊，但系对呢个群体免疫个数嚟讲，仲系差好捻好捻好捻好捻远咯。 所以入奥运我都唔知点算啦，唉，即系 而且奥运仲要讲紧咧，你唔系你国内啲人，我当你唔知点样有办法一个月之内打捻晒啲疫苗，我就当你咁叻啦，咁捻叻啦。 以色列咩？以色列900万人就得啫。 唔系，我当你全日本都有办法1亿人都搞掂，全部搞掂晒。但你奥运系讲紧全世界会有人入嚟噶嘛？呢样嘢都系个问题，因为你系面对一个国际盛事嚟噶嘛，你唔系净系你日本 OK 就 OK 噶嘛。咁我其他国家我嗰边仲未搞掂，嚟唔到日本，咁咪一人系晒鸠起，即系所以呢个烂摊子就即系话，阿安倍都唔捻执啦，你睇到啦吓。 安讲啫，安倍嘅就话落契就得摸啊嘛，就知道呢个烂摊子冇人执得掂，所以先踢下先炸只走咗去啫嘛。 即系我系相信系真系有健康嘅问题嘅。 比董建华脚痛好少少咯，佢系真系有事嘅。不过就系、 是，如果佢话佢写小说嘅话，我更加惊讶咯。 又仲系讲呢样。 好啦，咁再吹唔埋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就新年，咁新年就讲下啲罐头题目。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